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的节目，我是张灿辉。今次的嘉宾也是上一次的在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和主任陈祖慧教授。我上次我们其实讨论了很多人权问题，我想今次就继续我们同你再请教一下人权的问题。这个看人权的时候，觉得似乎在这个人权根本人，这个是个人，因为是什么人来的？因为人本身是什么意思的人权呢？ 即是如果你总想不想从一个很表面字面地讲它，只要是你人，你一个生物的人。 是啦、 生出来一个人的样子就有一些权利。 嗯。 就会被你联想到这样的意思。 嗯。 但如果你看国际人权公约里面所讲的种种的权利呢，那些很多时候呢是你要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呢先有权利的。譬如政治的参与权。 嗯。 你在很多地方呢不是一个人就有的嘛，你要是那里的永久居民啦、或者个出生啦，要某个岁数啦。有很多其他权利，譬如有些某些自由权利呢不是人人都有的。如果你譬如你智障的，有些很严重的病患，你可能就没有那些权利的。咁你可能有其他权利啦。咁所以其实呢就不是一定是所谓你是人，只要你去到某任何一地方，任何人都要给同样的权利你。咁呢个其实现实上面不是这样理解。 我哋其实上一次都同佢问过你嘅，就一譬如话人权里边啦，即其实有希望俾咗啲所谓嘅最根本、最基本嘢。咁再问就喺呢个刚才讲嘅一个个人同埋公民，或者话喺一个所谓叫最普遍性或者一个特殊性嚟讲，其实上喺我哋所依家讲人权问题嘅时候咧，有咩真真正正系你觉得系最根本、最根本嘅、最 minimum、最少嘅，但系其实系大家共认嘅所谓普遍人权？咁大家都我觉得系一定同意嘅，系真系觉得系生而为有嘅，我生而为人就应该有嘅嘢，唔系我因为喺特殊嘅一个环境、特殊一个文化、特殊一个即系国家里面先有嘅嘢嘅权利啦。 我谂系一啲好基本人嘅嗰啲，大家都认为系需要嘅，即、就、系、是、利益啦，要需要保障嘅、需要尊重嘅利益啦。头先我譬如生存嘅权利啦，唔好俾人任意宰割啦、任意屠杀啦，或者免受痛苦。即係譬如俾人即係虐待嘅呢啲咁樣嘅情況，盡量被可以受到保障，唔會俾人咁樣做啦，咁樣對待啦。又或者係即係有一定嘅所謂 due process， 我作為一個人，我應該好似其他人一樣得到一個公平嘅對待，喺法律層面上面得到公平對待。咁呢啲咧，我覺得就喺今天嘅所謂當代世界裏邊咧，係比較普遍嘅。咁去到某啲自由咧，就開始咧就有啲爭議啦。个争议咧就未必一定系话某啲自由系有啲国家完全唔承认，佢争议就唔系呢度，而系通常嘅争议就在于嗰啲自由嘅限度，比例比重， 例如咧， 咁你譬如话言论自由咁样，咁有啲国家认为言论自由差唔多绝对嘅，你嗰个发表讲乜都得， 系， 当然有啲限制嘅，譬如你唔可以诽谤啊，咁样啦，咁、 嗯、 但系有啲国家就譬如话如果牽涉到啲譬如係政治上嘅敏感嘅議題，你唔可以講啦，可以禁止你講啦。但有啲國家認為，如果你講一啲嘢係唔符合我哋嘅道德，譬如一啲色情嘅意見，或者係畫像、影像，去按講，佢認為佢可以限制你啦。咁呢啲即係所謂自由言論自由嘅界線咧，就有好多考慮喺度。咁喺國際上邊咧，都冇一個一致嘅話，一定係點樣傳聲。咁如果咁，其實我哋可以分開，即係我曾經寫文用一個所謂 thick and thin 嘅概念咧，即係最基本嘅嘢， 最厚嘅同埋薄嘅， 最基本係最核心嘅嘢，即係呢個反而係核心，就係 thin， 即係最基本嘅薄嘅，就係你差唔多係擺喺任何地方，你都覺得係呢個就係最 core 嘅嘢啦。呢個你一定要如果你連呢樣嘢你都唔尊重嘅話咧，譬如一個國家可以任意咁樣去禁止你講嘢，無論你咩內容，佢都可以禁止你嘅話咧，呢個我相信咧。冇一個世界咧，個國家係起碼口頭上咧會話我可以有咁嘅權力嘅。佢事實上點做係另一件事嚇，即係佢可以係 pay lip service。但係當有啲權利咧去到落實係通過法律運作層面咧， 咁佢可能會覺得就算國際人權公約裏面呢，佢都會容許某啲權利呢係會因應嗰個社會嘅幾樣嘢而受到限制嘅，係咩呢？安全、公共衛生同埋所謂社會道德。大家講到社會道德呢，就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嘅。譬如舉個例子，就算喺歐洲一個所謂咁比較一致嘅文化背景底下嘅情況之下呢，歐洲嘅人權法庭呢，佢都會認為去到啲言論自由牽涉到同社會道德有衝突嘅時候呢，個歐洲人權法庭呢，佢自己唔會採取一個所謂泛歐洲嘅一個統一標準嚟到話某一個國家佢嗰個政府如果係咁樣鉛制呢個言論自由係合法定唔合法，佢會加班費嗰個當地個國家法院佢自己判嘅，就是、因為佢知道有啲所謂合理嘅分歧。咁呢個有個名稱嘅呢、這個咁嘅 doctrine 叫做 margin of appreciation。就話我哋俾一個 margin of appreciation 嗰啲所謂本土嘅法院去自己判斷，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一個歐洲一個咁所謂比較有統一文化背景嘅地方，佢都承認有呢啲所謂喺限制嘅情況之下嘅差異咧。去到更大嗰只層次咧，那個差異會更大。 咁即係話，剛才嚟講，你話呢個所謂博嘅人權，即係差唔多就係變成一個最基本，就即係一個所謂人生就是、生命嘅權利，同埋咧所謂自由權利啫。其他一切嗰啲，譬如話你講經濟啊、社會權利本身嚟講， 包括政治啊嗰啲， 即係都係都屬於後權利喎，係咪？ 嗰啲就好大爭議。後嘅權利意思就係當一個權利要落實到喺一個地方，佢要好多文明規定點樣寫，然後有好多政策去配合嗰時候咧，因為嗰個地方嘅社會文化背景唔同咧，佢就演繹就唔同啦，個界線唔同嘅，嗰個所謂表現咧就會唔同。但有啲權利咧，直情係有啲國家係唔太承認嘅。譬如美國一路都冇簽到呢個所謂第二個國際人權嗰個 Covenant 嘅，即係個 Social and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係咩？ 係佢冇簽嘅。 點解咧？ 佢因為佢唔覺得呢啲係即係國際上應該有嘅人權嘅，因為好意識形態上面仲係有爭議嘅。即係美國從來都唔著重呢個所謂經濟權利嘅喺美國，佢係著重資本主義個所謂財產權嗰、那個爭論咧，係根本係一個。仲係喺呢個 係咪一個社會主義同埋一個資本主義之爭嘅 時候？社會主義爭嘅，社會主義覺得佢自己特色嘅地方就係資本主義冇嘅，就係、是、所謂平等經濟平等權、勞工個權利。美國好清楚一路都係反社會主義噶嘛，佢就唔想行呢條路。佢覺得呢啲所謂經濟權咧，就係、是、去到好似佢哋嗰啲咁，佢可以自己喺佢嗰個國家政策裏邊立一啲法例。譬如係社會保障法例、醫療法例，去保障自己嘅人民嘅權利，佢可以咁做。但係佢喺意識形態上面咧，唔願意即係承認嘅，有呢啲咁嘅所謂國際人權嘅。 嗱，我講完之後咧，頭先即係上一次我都提過啦，即係剛才講你講話人生命嘅權利、自由權利。但係我記得即係話係呢個美國獨立宣言裏面有個第三個權利，所謂叫追求幸福權利啦。呢、這個當然好似喺我哋而家所有嘅工作裏面啊，講人權裏面唔寫進去嘅。咁或者話呢個再追求幸福權利。呢、这個係點解係冇落實，或者呢個幸福權利其實本身嚟講係一個唔屬於真正嘅人權嚟嘅咧？ 嗱，有時咧權利係一種即係美國嗰上嗰種係一種 aspiration 嚟嘅，即係 pursuit of happiness。喺佢早期嘅 Locke 咧，佢係跟 Locke， 但係佢唔跟唔曬啦。洛克佢就話又係 life liberty 啊嘛，一樣嘅。但係佢第三個就係 property， 係 財產。 財產。嗯。 但係美國 Jefferson 咧就將佢改咗做。 係。 幸福咁樣啦，咁 追求幸福嘅權利，呢個令人哋好似好開心嘅，因為覺得哇，即係每個人生而即係人的話就有權追尋幸福噶嘛。 咁，但係呢個權利係你要落實到喺個法律條文咧，你就唔可以就咁話好簡單話我追求有一個追求幸福權利，係有啲乜嘢嘅所謂條件、社會嘅政治嘅條件，你需要擁有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你可以話國際人權公約裏邊都係嘗試去將呢樣嘢具體化嘅，所以佢咪講嗰啲所謂。平等權啊，經濟文化所謂社會權咯，咁呢啲就係一啲俾你有譬如基本嘅教育啦、社會保障啦、健康嘅保障啦、做工嘅權利啦、放假權利啦咁樣，呢啲咪就俾你追求幸福咯。跟住另外就係、如果你話需要宗教上面、靈性上面你嘅所謂生活嘅取向嘅幸福，咁你咪嗰啲所謂基本嘅公民自由咪可以俾到你咯。即係嗰啲俾到啲條件你去追求，唔一定追求到，最後咩追唔追求到係你嘅事。 所以佢俾嘅都唔係一個所謂真正嘅權利，而俾佢追求呢個幸福嘅一啲條件嘅權利。 係啦，一啲條件嘅權利，佢只係咁啫。 嗱，咁再我問落佢啲話嘅時候，就睇到剛才講嘅，即係最基本嘅所謂普遍嘅人權咧，其實真係好少嘅啫。大家所有其他國家當前個世界同意嘅好少嘅啫，係咪啊？ 如果你國際人權公約都好多嘅， 但 係 嗰好多裏面咧，你講呢個寫出嚟啫，佢係一個理想啫，係咪？實際上係好多個我哋嘅拗撬啊，就覺得其中好多內容本身嚟講係佢哋唔係完全接受噶嘛， 係 咪？ 係啦，嗱，呢度你要了解其實就係究竟國際上面有幾重視啲咁多權利咧？你係通過佢點樣去對待一啲國家，當啲國家所謂唔符合呢啲權利嘅時候咧，佢點樣對待佢，你就知道咧佢有幾重視啲咩權。咁通常咧，如果係啲好大嘅基本權利嘅好明嘅侵犯，譬如你嘅人身嘅安全啦，譬如係虐待啊，譬如係完全係冇法治啊，完全任意管治咧，咁國際上咧就會用啲譴責嘅方法。佢有個所謂國際人權嘅所謂 commission， 亦都有個 human rights commission。咁你哋都去一齊去要求所有國家佢簽署咗咧，就交個報告咧，去研究咗之後咧，佢覺得你違反嘅咧。佢就會譴責你，但係如果有一啲即係冇咁嗰個共識有爭議嘅咧，佢就唔會咁高姿態譴責你。 好啊，好啊，嗱，依個我諗都好大問題啦。我啱啱我哋可以係喺休息一陣間啦，再翻嚟再喺討論呢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哲學對談》，主持張燦輝，嘉賓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主任陳祖維教授。 好，我哋翻嚟咧，我哋再繼續人權嘅討論啦。作為剛才我都討論過，人權咧係一個係個人同埋係政府間嘅關係嘅。即係話我依個雖然有依個所謂嘅我哋嘅權利嘅要求要 claim 啊，但係依個咁嘅權利要求能唔能夠係實踐的話咧，係要視乎嗰個政府咧係接唔接受，同埋真正相信，同埋咧係真係執行，係咪？我哋會話自己聽，我有自由啊，咁講唔得噶。就依個出現咗，就好似真係從我咁係法國大革命開始時候就話，即係政府同人民嘅關係嘅改變出嚟嘅嘢，係咪？咁即係話咧，係政府要有責任去係俾人民嘅權利，俾人民嘅人權咧。係依、這個好似就大家係公認㗎啦，係咪？咁但係其實真係的確出咗好矛盾㗎，所以有啲政府覺得點解我要接受一樣嘢啫？人權你本身嚟講咧，似乎係一個有啲覺得係咩？係政府裏邊俾一啲嘅施捨形式，話我俾你嘅嚇。但係我哋覺得頭先講嘅一開頭講唔係㗎嘛，依個係我哋嘅應有權利，政府嘅責任俾我哋。其實的確有好多衝突㗎，係咪？ 係啊，當然即係從政府角度嚟講咧，如果佢覺得要遵守人權嘅條約咧。是對他管治造成很大掣肘，他當然不歡迎，他就會設法去用種種理由，就說這些不是普世的權利，或者這些權利不在我國家適用，或者我們國家未有這樣條件做那些事，或者是陽奉陰違。當然有些情況之下，可能那個地方真的有這樣的理由，是覺得某些權利是那時不適用的，或者不應該這樣理解的。有些可能是真的所謂可以我哋可以接受嘅合理嘅分歧嘅，同其他政府嘅睇法，嗰时候就要一种即系尊重同埋讨论嘅对话方式去解决嗰啲分歧。 咁要譬如我哋觉得一个政府系要系再侵犯咗我嘅人权嘅时候，佢又唔听嘅时候咧，我应该点做咧？或者我系咪要透过国际法庭我哋去处理咧？ 嗱，依家喺人权国际人权公约仲冇一个所谓国际法庭去推行啊，即系国际上冇呢样咁嘅组织，佢只有一个委员会。但凡签署咗呢啲公约嘅国家咧，佢有责任去提交报告。然后去解话， 同埋有责，因为国家签署咗呢个公约，嗰啲国家就咧系有所谓责任咧。 佢人权状况， 但系佢有冇责任去即系推行或者 implement 啲嘢里边咧？似乎就要睇每个国家嘅不同嘅情况啦，系咪？ 唔系咁，嗰个人权委员会就话你咁样做得唔好咁样，咁你就希望你下次做好啲啦咁样，成日屡次都做唔好，咁咪谴责你咯。咁当然佢亦都会自己调查嗰啲人权委员会，佢会请啲所谓非政府组织出嚟讲下你佢哋对佢个国家嘅睇法啦咁样。但系嗰个所谓手段咧，其实系好少嘅啫。最后尾最辣嘅手段咧，其实就喺即系联合国安理会度。即系如果真系有啲国家系严重侵犯佢本地嘅人权咧，就由安理会去决议进行一啲所谓外国嘅干预，所以 经济裁啊啲咁嘢啫，系咪吓？ 但未去，即係如果去唔到個安理會層次，根本係冇任何所謂法庭咧呢咁嘅制度咧去仲裁或者係執行呢啲條例。 咁即係話咧，即係人權咧，儘管我哋覺得可以係一個咧係普遍幾判都好咧，係一方面要靠政府佢哋會係同意，同埋咧係需要靠個法律去立例去確定人權嘅存在、人權嘅執行嘅係咪？ 與其係啦，你與其去外國喺度投訴咧，不如首先爭取喺本土底下咧。你將嗰啲國際人權嘅種種嘅公約咧 立法变成本地嘅法律， 嗱 唔系个个国家签咗之后都进行呢个所谓本地立法噶，呢、這个过程系有啲冇噶。咁你要争取呢第一步啦，第二步就系希望嗰个成为法律之后咧，你就真系可以令到个法院系推行呢啲法律，同埋政府系遵守呢啲法律。 嗱，好啊，譬如以你嘅即系研究人权嘅呢个理论咁多年嘅时候啦，譬如你再睇翻咗我哋嘅联合国呢个人权公约里边啦，你觉得咁多条文里边讲啊？從你講咧，係咪所有都可以係即係一盤子去接受啊？抑或有啲嘢喺我當前裏面啊，譬如話喺香港啊，或者喺中國啊，係其實係唔適合嘅咧，或者全部都適合嘅咧？ 我覺得其實係有啲權利，如果係需要到某啲制度嘅建立，同埋某啲嘅政府嘅能力能夠建立起上嚟先可以解決嘅話咧，咁嗰時候未必可以即刻要求嗰啲冇呢啲制度或者冇呢啲咁嘅能力嘅政府咧去做嘅。譬如你話即係社會保障咁樣。如果你有喺非洲國家，如果好窮嘅，佢根本冇資源嘅話，你點樣要佢提供社會保障咧？譬如政治嘅選舉，如果佢國家根本都未有所謂選舉嘅社會條件，你就好難即刻做得到噶嘛。你夾硬推行選舉，只會令到國家分裂嘅啫。咁但係有啲嘢咧，其實理論上嚇，所以嗰啲 negative rights 咧，就只要國家唔侵犯你咧，就你權利已經得到保障啦。譬如你免受即係。任意逮捕，咁如果政府唔任意逮捕你咁咪得啦，系咪？系嘛？咁样，咁呢个系可以嘅，即系可以即刻要求嘅。但系如果你话要保障你人身自由咧，同埋安全咧，都唔系即刻可以做到嘅。如果个地方系内乱嘅话咧，嗰个政府嘅警察咧未有足够能力可以即刻慢慢保障到你安全嘅。咁所以呢啲都要睇下嗰阵时嘅环境。咁去到情况之下，如果啲政府真系因为佢嘅条件未够咧。你只可以將人權睇成為一種佢要追求嘅目標，希望佢慢慢可以去到一度。但如果佢能力做到而佢唔做咧，你就可以用一啲強烈嘅譴責字眼去批評佢咯。 咁睇法即係話，剛才咁樣就喺你睇呢個成個嘅即係咁條文裏邊講咧，即係以你嘅睇法就話，係咪所有呢個咁我哋喺聯合國人權公約裏邊咧，係咪所有都合理嘅？有冇啲條文佢冇寫到嘅，或者話覺得，譬如話叫你重寫？咁多嘅人权公约里面系咪条条你觉得都系应该嘅、合理嘅，或者话有啲系唔够嘅？ 哇！呢、這个真系哇！呢、這个好大嘅难题，呢个好大嘅题目嚟噶。即系我唔觉得我有乜能力可以即刻答到呢个问题啦，因为我其实都唔系即系人权嘅法律嘅专家，系咪？ 我哋唔喺法律问题讲啦、啊。我觉得咧，仍然成个人权似乎就系、是、好似就真系好似保障咗咧。其实系就 Jefferson 讲嘅所谓话追求幸福嘅权利，正正就话。我哋唔系俾幸福呢样嘢，系俾即系追求幸福一个基本上嘅条件咧。所以喺我哋嘅教育啊，我哋嘅生活里边啊，做咗好多我哋嘅条件，我令到我哋可以成为一个咩系自由，一个发展成为一个人，发展成为一个人咧，系至少系追求幸福权利一个基本条件。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似乎我咁谂噶。咁但系唔好当系呢个系需要立法先。当话里边有冇啲嘢啊？你觉得系其实啦，争啲有冇讲到嘅，或者话你系而家差唔多已经系讲晒噶啦。 哇！其實依家個人權嗰個國際嘅人權運動或者嗰啲所有條約咧，發展得好快嘅，佢遠遠超過咗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嗰個內容嘅。佢之後有兩個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啦，跟住仲有好多所謂條約。嗰啲條約就好具體嘅，牽涉到婦女權啊、老人權啊、兒童權啊、少數民族權啊、性取向權啊，種種咧就係國家自主權啊。咁咧就所以即係我哋見到所謂有好多個人權嘅波啊，即係一個 wave 咁樣。到依家就已經講到一啲概念，譬如 minority rights， 即係少數權利，或者係 group rights， 所謂即係某啲團體嘅權。 團體權， 即係你屬於某一種，譬如土著，唔係你因為你依個人有呢個權喎，因為你個土著成個土著呢個團體就會有啲咁嘅某啲嘅代表權啦。某啲控制資源權嘅權利啦，某啲生存權啦咁樣，咁呢啲已經去到越嚟越多，咁其實有個危險喺度嘅，即係話將權利咧呢個概念咧越嚟越擴充到唔單止個人啦，並且係組織啦，並且係團體啦，並且一個你可以婦女一個人類嘅一半都係婦女噶嘛，都係一個權咁樣，佢所包含嘅議題咧係越嚟越複雜啦，咁有啲議題其實好複雜到其實係。可能唔係最好用權利嘅方法去表達嘅，而係用社會公義啊、公共政策嘅方式去處理嘅。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反而擔心啲。有時我哋會開始覺得人權係朗上口嘅時候咧，就會乜嘢都用權利呢個概念咧去表達咗出嚟。其實就唔一定需要嘅。咁如果你話翻到最早嗰個國際人權公約，我覺得嗰個都幾好嘅。有啲嘢咧就比較理想啲。 如果你話用一個最嚴格嘅哲學、政治哲學角度嚟去、去挑剔佢，都有啲嘢挑剔嘅。即係我都有啲覺得有啲唔應該睇成為人權嘅。 例如乜嘢？ 啊，呢個好 controversial 喎。呢個即係嗱，譬如啊，即係我即管講下，即係有啲權利咧，其實譬如政治參與權咧，唔係一種應該用人權呢個角度去理解嘅。我認為，即係政治選舉權啊咁樣，因為選舉。呢、这個權利咧，同時係有好大嘅影響力，係一種責任嚟嘅。我攞咗一票，係保障我嘅利益。其實個保障可能好少，但係當我哋夾埋埋嘅時候，啲票夾埋嘅時候，唔單止可以保障我利益，同時可以影響其他人嘅利益，可以侵害其他人利益都得嘅喎。咁究竟係咪人人都有一個所謂一出世就有可以管治其他人嘅權利咧？嗱，民主嘅選舉呢一票咧？是管治自己，但同時是管治其他人的。我不是反對民主，完全不是反對。我覺得民主是有很重要的價值，但是呢它是不是用一個所謂與生俱來的權利角度去理解民主參與的權力呢？我覺得是可以討論。 我想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呢，我想是我們討論人權裡面呢，就是最尖銳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呢，很顯然就是現在我們的時間不夠，我希望留在下星期呢，我們同一節目裡面呢，再繼續跟祖維呢，是陳教授呢，再討論。拜拜。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